小，爸妈就对我讲，黄梅戏可不是很好唱啊，模仿着大人身段模样，实现了我的愿望。面对这爱情的考量，方素贞是我学习的榜样啊，宁芙妈的故事伴我成长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？为九里郎离家园，睡了黄榜中状元，中状元着红袍帽，穿黄花袄啊，啊好新鲜呐、啊！这是一段经典的旋律，让我醉。怎么能够忘记？